中途大事录第二十七章，既决定了要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，人就将宝禄和一些别的囚犯交给皇家营里的一个百夫长，他名叫尤里约。有一只由阿德拉米特来的船要开往亚细亚沿岸一带地方去，我们上去便开了船，同我们一起的还有马其顿的德撒洛尼人阿里斯塔科。第二天我们在七东靠了岸，有里约优待保禄，准他到朋友那里去获得照应。我们又从那里开了船，因为是逆风，便沿塞浦路斯背风的海面航行，横渡基里基亚和庞菲里亚一带的海面，便到了里基亚的米拉。百夫长在那里找到了一支由亚历山大里亚来要开往意大利的船，便叫我们上了那船。我们一连多日缓慢航行，仅到了克尼多对面，因为风阻止我们，我们就靠着克里特背风的海面在萨尔摩纳旁边航行。我们沿岸而行，方才来到一个名叫良港的地方，拉塞亚城就在附近，历时既久，航海已很危险，因为禁食节已过了。保禄就劝告他们说，诸位同仁，我看这次航行不但货物和船，就是连我们的性命也将要遭受灾害和重大的损失。可是百夫长您信从舵手和船主，不听保禄所说的话，又因为这港口不适于过冬，大多数人便提议由这里开船，或者能到腓尼斯去过冬。腓尼斯是克里特的一个港口，面朝西南和西北。那时南风徐徐吹来，大家以为对目的地已有了把握，就起锚沿着克里特航行。可是过了不久，有一种称为东北风的飓风向岛上冲来，船被飓风卷去，不能顶风而行，我们只好任风漂流。当我们贴着一个名叫克劳达小岛的背风处即驶时，才能将小艇把持住。水手们把小艇拉上来，用缆索把船绑好，又怕撞在叙尔提浅滩上，便落下船具，这样任船飘荡。我们被风浪颠簸得太厉害，第二天他们便将货物抛去，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用具也抛弃了。好多天看不见太阳，看不见星辰，狂暴的风仍不见小。从此我们获救的希望全都消失了。众人好久已没有吃饭，保禄便站在他们中间说，诸位同仁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该从克里特开船而遭受这场灾害和损失。虽然如此，我现在仍劝你们放心，因为除了这只船外，你们中没有一个会丧命的。因为我所归属和所侍奉的天主的使者今夜曾显现给我说，保禄，不要害怕，你必要站在凯撒面前，看一切和你同船的人天主都已赐给你了。因此诸位同仁，请放心好了，因为我信天主对我怎样说，也必怎样成就。不过， 我们必要搁浅在一个岛上。到了第十四天夜里，我们在亚德里海飘来飘去，约在半夜时分，水手们猜想离一处陆地近了，便抛下侧铅，得知水深20寻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抛下侧铅，得知水深15寻。他们又怕我们碰在礁石上，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，且望天亮。水手想法离船逃走，便将小艇系到海里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。保禄就给百夫长和士兵说，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，你们便不能获救。那时士兵便割断小艇的缆索，任他沉没。从那时起直到天亮，保禄一直劝众人用饭，说你们一直忍饥期待，没有吃什么，到今天已是第14天了，所以我劝你们用饭，这与你们获救有关，因为连你们头上的头发也不会失掉一根。保禄说了这话，便拿起饼来，在众人前感谢了天主，然后擘开开始吃。于是众人都放了心，也都用了饭。当时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。众人都吃饱了饭，便把麦子抛在海里，使船倾斜。当天亮时，他们不认得那陆地，但瞥见一个有岸边的海湾，如果可能，就愿意把船驶进去。于是将锚割断，弃在海里，同时松开舵绳，拉上前帆，顺着风向岸边前进。不料却碰到一道沙滩，两边有海，竟把船搁浅了，船头陷入礁定不动，船尾却被浪涛猛力冲坏。那时士兵主张要把囚犯杀掉，免得有人求水逃走，可是百夫长却愿救保禄，便阻止他们任意行事，遂命令会求水的先跳入水中，先行登陆。至于其余的人，有的用木板，有的凭船上的零碎东西，这样众人都登了路，得了救。